好，第二节嘅咁啊，时间紧迫，因为其实我录上一节同依个节咧，其实都冇乜时间差距，十秒到嘅啫。如果要讲时事短打咧，今个礼拜咧，咁当然仲系缠绕住呢个食环署啦，食环署唔想讲啦，因为上个礼拜讲咗啦。咁啊，另外就三尸十四命定十几命嗰啲咧，就亦都唔讲啦，因为都冇咩好讲啊。见到一班垃圾嚟自港，咁啊。点解话人哋咁够胆话人垃圾啊？呢班咁其实佢哋嘅升任其实根本就唔系以佢嘅工作表现，亦都唔需要市民嘅监察。唔同我头先上一节讲，例如话好似美国总统都会受人监察，香港系唔受人监察嘅。咁所以都几失望。咁所以唔讲啦。咁啊，想讲下小巨肺阿 Celine。其实呢单嘢咧。发生嗰阵时咧，咁我嗰阵时仲喺美国啦。咁睇完之后，其实我都自己都迟咗一半。我谂下，如果嗰个系我个女，佢系真系好中意唱歌，而又真系咁做嘅话，你会点咧？其实俾我咧，如果我嘅话咧，我都会俾佢自己。OK， 你中意点做，你中意点做就做。我周时同个女讲，你中意打鼓嘅话，如果真系中意打鼓嘅话 ，please go ahead。OK， 做一啲你自己中意做嘅嘢，你中意点都好，我会尊重你。但系我觉得今次咧呢单嘢咧就即系最令人我谂反感系咩咧？唯一点就系机心。OK， 做任何嘢，我成日都讲嘅，即系我开呢一个 section 时事短带咩咧？我想引一啲咁嘅事件咧，嚟谂起一啲。大家啲嚟啲價值觀啊、理念上嘅嘢，好似嗰個爸爸咁咧，佢嗰種機心嘅、嗰種機關算盡咧，係令人有一種討厭同厭惡。其實係討厭厭惡咁分別。Anyway， 我不嬲都講，香港好多父母學側啲仔女學音樂，其實好多時咧就想應付考試或者考咩，其實我係好反感嘅。我係希望。啲细路学音乐系做啲咩叫音乐啊？快乐啊嘛，音律令到你快乐啊嘛。所以我觉得好奇怪，有啲细路中意听歌，中意听啲流行曲，又识弹琴，点解唔弹啲流行曲嘅？吓、你应该弹下嚟自弹自哼，唔好唱啊，哼都有啩。我真系唔见多，咁还好啦，咁。我屋企嗰啲都有弹下啲嘢，咁而有啲家长咯，我睇过一啲戏啦，咁当然系可能夸张咗啦，就话唔俾细路弹，除咗 classic 之外，唔准弹一啲叫 pop music， 咁我呢样真系好反感，因为其实音乐冇，即系其实真系冇乜点分，咁当然啦，你话系咪真系冇分呢？咁当然有少少分，即系高与低嘅。我就自己个人咧，就觉得咧，如果你真系听音乐或者享受啲音乐嘅话，你应该个范围咧最好就系阔啲，对你嚟讲系一种知识嚟嘅。由无论系社交或者做生意都好，如果你能够响唔同场合。有对音乐又好，或者科普啊又好，或者 common sense 认知嘅话咧，会令到自己学到更多嘢。OK， 讲翻呢个父爸爸啦，佢好明显地系想利用呢个细路仔成为自己嘅生财工具，又或者其他唔同嘅工即系工具。点解咧？因为你睇翻佢网页啦，佢好多系借助佢女成咗名，然之后自己舐埋佢。咁我听其他网台都讲啦，咁啊话原来佢阿爸咧签咗阿萧定一，咁呢个我都有保留啊。签咗阿萧定一，所以阿老萧咪响自己最新消息度咪保护佢咯，佢仔啦。其实我觉得佢个仔都几惨，即系活响一个咁叻嘅阿爸，显得呢个仔好无能。Anyway， 其实真系几无能，要靠个老豆。Anyway， 讲翻先啦。另外啦吓，咁啊，佢话签佢女，另外条件系签埋佢，我觉得几无耻，我觉得。 你屎就好啦，你唔好要即係赖要你咁样裙带关系。咁我觉得呢样嘢第一啦，此其一。此其二呢就係佢啲 approaching， 例如话要唱我的祖国。其实一个細路仔就点会咁細个会唱埋啲咁嘅歌，问心即係叫咩呢，肯定係日日喺屋企煲俾佢听。我灯对灯光同你讲，我自己嘅车好，屋企都好，播嘅歌系我播一啲我自己相信、我自己中意嘅歌。佢哋我而我哋啲细路咧，由细到大咧，变咗咧系听啲咩歌咧？嗱，如果我真系要列个清单嘅话，吓死你。OK， 上次 Beatles 啦，即系我讲时间啊，到咩 Carpenters 啊、B.G.s 啊，跟住到80年代 Splendor Ballet 啊、Duran Duran 啊、OK、Pet Shop Boys 啊、Tears for Fears 啊、Paul Young 啊、OK 到 Prince 啊、OK 到 Del Hall 啊、OK 到而家嘅甚至乎最新嘅同佢一齐听嘅 Ariana Grande 啊、Bruno Mars 啊，诸如此类 ，OK Maroon 5。又或者 classic 嘅 ，OK，classic 或者 musical 嘅歌，佢哋全部都有听，我都唔会专登俾佢听我的祖国 ，OK， 系一啲好当然啦，咩中文歌会听埋啦，咩叶倩文、林子祥啊啲，或者新咁嘅陈奕迅啊啲咁样，即系傻对我嚟讲新啦 ，anyway， 系一啲好真系随意你自己中意嘅，嗱我头先念嗰啲歌。歌星名我冇背过㗎，我冇寫稿㗎，我係自己从心里面讲出嚟嘅。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未讲嘅。ok， 有啲连名我唔识读㗎。不过一听起首歌我就自己知道。咁其实就係话音乐咪就係咁。係真係发自内心。而我真係唔相信自己上网打我的祖国你听下，会唔会一个細路仔会鍾意啲咁嘅 melody 呢？我觉得其实真係好可耻呢个父亲。咁再者啦，人身攻击埋啦，剪个咁嘅头咧，呢类咁嘅头，我叫呢个头都叫唔认老头，就系呢条友都四十零岁、五十岁噶啦，都仲剪个咁嘅咧，两边铲到青一青嗰啲咧，你发觉呢啲系最多咩咧？大家留意一下啦，过关嗰时咧，中港司机啊、M K 仔啊，或者喺惠州卡拉 OK 场嗰啲咧，你就会见最多呢啲人啦。OK， 呢叫死唔认老，就要扮后生。是一啲最核突嘅发型嚟，我觉得系全世界，即系如果有一日你见到大英剪嘅话咧，除非我真系精神失常嘅啫。Anyway， 嗱，唔人身攻击啦，咁啊，不过都讲咗人身攻击完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呢个妹妹咧，即系其实都有咁嘅父母咧，即系父亲啦，咁啊，几强行要佢咁做，都几可悲。咁另外啦，咁另外一單嘢呢就唔係咁短打，唔係咁最近发生嘅，但係呢都同生意有关嘅。咁头先嗰个爸爸未讲完啦，争少少啦，仲当然啦，叫埋人哋学生，叫咗薛家燕嘅学生，咁啊即係有啲即係可想而知療有嘅心术不正。咁啊讲返，咁啊另外啦，咁另外一單呢就咩呢，就关于 Sony 电视。咁啊，曾几何时咧？咁大家可能都认同啦。Sony 电视喺你心目中咧，系一个 brand 嚟嘅，系超然啲。咁随住呢近呢十几年咧，其实佢真系 drop 得好快。咁啊，好惨啦，俾人打到落水狗咁样。咁以前我哋细个咧，好记得噶啦。Sony 电视系比外边嗰啲即系其他牌子咧 ，Panasonic 啊，或者 Sharp 啊啲咩，或者 Toshiba 啲系卖贵啲。咁做 Super 最平嘅，当年以日本电视嚟讲，咁 Sony 系最贵噶啦，啊，咁啊，我最记得嗰时啲单枪啊，咁大家唔知咩啲技术叫单枪啊 ，OK，anyway 自己抄下啦，新力单枪系零零碎碎俾人卖贵，大约10%-30%以上，咁但系咧，最近我睇咗一份文章咧，系一啲科技文章就话，呢、這个日本高端即系叫 high grade 嗰啲嘅。电视嘅市场咧 ，Sony 咧竟然而家系占咗40%+。好啦，其实点解咧？而第二位嘅咧 ，LG 咧，39啦吓，唔好话咩啦。佢咧从旧年嘅第四季嘅17%咧，升到今季嘅39%，接近40%。而 LG 咧就减咗8%，至到35.8% 企，而 sorry 讲个 LG 啊，三星咧就跌到13%，跌咗7%。呢、這个叫做我哋叫做咩咧？高阶电视 premium TV 啊，premium TV 咧，即系大约啦，俾少少 figure 你啦。咁我嗰日咧就去开美国一个叫 Best Buy 卖电器嘅一个超级市场。咁我睇见啦，嗰边而家啊都讲翻少少啦，嗰边卖电视嘅价钱啊，同呢个头先讲美国物价平呢个几大关系嘅。佢哋60寸嘅 LG 4K 嘅 Smart TV 卖紧几多钱呢？60寸啊，系卖紧7嚿水。OK， 而呢、這个65寸 4K 电视 Samsung 嘅，可能跌上少少咧，就1700蚊。OK， 美金啊。而Sony 65寸呢都系卖1700蚊。好明显地啦，如果你系一个用户嘅话，你会买边只啊 ?ok? 而Sony 卖如果55寸嘅话呢，讲緊系都系1400蚊。ok? 而另外一啲牌子更加平啲 ,65 寸如果一啲冇牌唔系咁大牌子嗰啲卖900蚊嘅啫。咁啦，讲返 Sony 呢单啦。咁而 Sony 呢个卖到咁平有原因，咁其实已经价钱呢佢劈价同返 Samsung 嘅 LG 係差唔多喇。咁我嗰日就搵唔到一个 LG 65寸嘅做比较啦，咁但已经係差唔多嘅。咁佢又係劈价，咁令到呢佢升到去嗰、那个价位。而另外一个系列嘅机啦，剛才讲嘅 premium 高阶电视，另外一个叫超高阶电视嘅 Ultra Premium TV 呢，咁 LG 呢龙头地位讲緊喺 Q1 即係第一季嗰度呢就 40%。咁 Sony 呢追緊上嚟啦，升咗 9% 去到 34.几%。Okay? Samsung 冇讲添。其实开始上緊嚟㗎啦。佢主要呢 Sony 呢咁做呢，其实点解呢？因为呢佢喺 OLED 嘅市场呢劈价。而 Samsung LG 一直都冇跟，即係冇新產品。再者，其實 Samsung 同 LG 係受惠於咩呢？我收到一啲一個韓國通同埋日本通嘅幾年前話俾我信息嘅就話，其實呢喺日本臨時或者叫做即係低迷嗰陣時呢，個國家低迷嗰陣時呢，經濟唔好嗰陣時呢，尤其是 Sony 啦，佢好多工程師係去咗LG 同埋 Samsung 度嘅，所以好多技术呢会过咗去度。咁随住呢，其实韩国呢近年嘅国势好似有走向下坡嘅趋势，因为其实好难嘅，你走咗咁多年顶尖，即係其实都近呢五年啦，甚至十年啦，大家身边嘅韩国产品系咪多咗啊？唔好讲咩啊，我自己台头上嘅三部 device 啦，四部 device 啦，系一部 Sony 嘅电话，我以前都是用 Samsung 嘅，因为最近 Samsung 冇乜好机，咁所以冇乜点用。另外我个 tablet 系 Samsung 啦，我部最近买一个嘅 Chromebook 啦 ，Chromebook 呢样嘢大家留意一下啦吓，利用呢个另外一个电子新趋势喺美国好流行嘅 Chromebook， 香港好难买到啊，咁所以喺美国我都买咗部 Chromebook， 亦都系 Samsung 嘅，而部手提电脑就系华硕嘅，咁所以其实要见到啦 ，Samsung 我。而家望住对住个 mon 都系 Samsung 嘅，我两个 mon 自己台头上，两个 mon 一个32寸嘅 Samsung， 另外一个好阔边，好阔，即系好窄身嗰啲电 mon 咧，即系唔知系廿几比九嘅，唔系16比九嘅，21:9嘅嗰啲系 LG。咁我想知，其实咧前几年咧，我而家我记得买嘅产品系前嗰几年 develop 噶嘛，就正正就系一批好有经验嘅 Sony 嘅工程师过咗去嗰边。但係随住日本佢自己都搞量化宽松啦，其实大家都会买多咗日本产品，唔觉唔觉地，包括我自己在内，手提电话用咗佢啦，另外有啲家居用嘅产品我都买咗佢。咁多咗工程师回流返去日本，而令到佢啲产品可以做 mass volume 啦，即係大規模生产之下呢，其实冇嘢㗎，产品係越多个 cost 越低嘅话，你就可以更加平啲卖出去做个市场占有率。做咗市场占有率之后呢，到时 揸庄嗰就系你，到时你可有可以好多标准可以你定定。所以点解咁多，即系唔好计国家补贴啦，即系如果纯粹一个以商业角度嚟讲，佢哋劈价系有个原因，同埋系应该。咁所以都恭喜啦，咁恭喜呢、這个Sony 啦，因为记得我自己本身几中意 Sony 呢个 brand 嘅，我自己有好多产品都用佢。另外咧，但系咧都唔好咁留意啊。其实而家 LG 同 Samsung 咧都会嚟紧咧会出大量推出咧一啲叫做 QLED、QL Q 系咪 QLED？OK，Q、okay? 系量子嘅 quantum。即系量子，佢用量子技术嚟做呢、这个释出呢、这个呢、这个光源啦 ，whatever 啦吓，我唔系呢方面专家。佢同 OLED 即系个对比系咩咧？佢系比 Q OLED 咧更加系襟，同埋实现嘅原色更好。但系唯一唔好处咧就系挂钱贵。但系咧呢样嘢将会嚟紧咧，Samsung 咧将会出。第一部80寸嘅QLED， 佢大概啦个造价会系9800蚊美金，即系大约70000蚊港纸。嗱，如果以初出嚟讲80寸咁大嚟讲咧，呢、这个价钱一啲都唔贵 ，OK 系接受嘅，同埋佢出嘅三原色咧会更加比 OLED 更准确，同埋咧更襟。所以咧嚟紧咧将会有另一场龙争虎斗啦。如果大家未买大 mon 嘅话咧，咁可以等等啦。咁啊呢个作下回分解啦。咁啊另外啦，咁我都喺网上咧就揾到一个几得意嘅一个文章，咁我想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未来十年将唔系就嚟十年，未来会消失嘅十种。嘅行业，至于未来几耐我唔知啊，呢、这个真系有部分我认同，有部分都唔认同嘅。咁啊，但系咧无可否认，将会系就算唔消失嘅话咧，都会将个比例咧大大咁下降。我谂上一次讲呢个咁嘅 doc， 即系呢个咁嘅 topic 嗰阵时咧，有啲工种其实已经慢慢下降，就系咩咧？印刷厂。咁我最近呢就睇咗两套，未讲呢十大之前呢，咁讲埋呢十大都差唔多完㗎喇。未讲呢十大之前呢，我想睇下讲讲有个CCTVB， 係我唔系睇佢，我睇 YouTube， 我俾佢嗰个吸引咗个标题。咁讲緊一啲行业嘅替代，讲緊打工仔嗰个人工个工资好惨㗎。我见到呢佢话有啲印刷行呢十年前係讲緊万零两万蚊，而家都係差唔多万零两万蚊㗎咋。即係如果做印刷嘅师傅嘅话，因为点解好简单㗎嘛，少咗印刷囉。多咗係做一啲做好简单囉 ,electronic 囉。但係喎有啲工种呢就好得意嘅，就会慢慢提升加人工。例如好似话咩呢呢、这个做水电啦。因为例如话做电工嘅话，你一定要去做，你一定要去现场㗎嘛，唔可能用IT 取代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我觉得都几有启发性嘅呢个节目。咁所以我睇完之后呢就所以想讲下呢个十大被消失的行业。咁第一位就係咩呢？记者。OK， 有间美国科技公司呢就因为呢会佢呢个 documentary 就话呢就话会有 90% 嘅记者会失业。其实记者都唔高人工，香港都可悲真係。所以真係再唔埋去读全理系呢，咁我都真係同大家讲，第一要三思，第二未读之前你要諗下，你读完之后你有啲乜嘢嘅卖点係令到你可以生存。ok， 有一美国科技公司呢就用咗 big data 同埋 AI 人工智能，去再跟住用一啲软件呢做个我哋叫 structure 啦，同埋做呢加啲演算法。ok， 咩叫演算法，咩叫框架先，首先 ok， 框架其实即係将一啲头先我讲嘅 big data 啲数据呢就摆落去个框架度，然之后呢就经过一啲叫我哋叫演算法。其实演算法唔系一啲咩即係一啲即系咩大科技啊？佢哋日日都有用嘅， 例如好似 Google 咁样，你打错咗某个字嘅话，佢会问你，咁大家有经验啦，你系咪揾紧呢个啊？其实呢个咪就系一啲嘅演算法咯，佢会喺嗰啲 data 里面，即系喺个框架同 big data 里面咧，就抄一啲相应嘅结果，然之后话喂，你系咪其实想揾呢个啊？例如话你打 China， 打咗 CHINE 咁样，佢问你，你系咪打 CHINA 啊？佢从呢啲咁样去揾，嗱呢啲始终其中一个啫。其实如果佢里面嘅 data 够大嘅话，佢就会系更多唔同嘅演算或者叫 prediction， 会估计你嘅行为。所以点解各个国家咁积极咁去发展呢个超级电脑呢？最近我睇见一个分享呢，就话中国已经攞咗超级电脑头两位。OK， 但其实我觉得咁啦，咁所以点解大家其实好多嘅 social media， 例如话微信嗰啲咁呢，其实好多人都监控你，点解我啲朋友一出嗰啲post 呢，如果系敏感嘅嘢呢，就俾人哋删咗㗎啦。我有几个朋友中咗招啦，大家小心啲啊。咁第二个行业就係银行嘅柜员啦。咁即係我哋叫 teller 啦。点解呢？冇简单咋嘛。有个预测已经讲咗㗎啦。未来十年。呢份嘅报道呢，係讲緊系几时㗎。哎呀死啦，搵唔到添。可能都有一两年㗎啦。咁未来十年呢，中国将会冇晒现金㗎啦。有 80% 现金将会消失㗎啦。OK， 你有冇觉得好夸张呢？一啲都唔夸张。我都讲过㗎啦，而家我上去已经用现金嘅机会跌到10%都唔够。而如以计数量嚟，即係计钱银个数目嚟计嘅话，一定会系远低于10%添。OK， 除非一啲系唔收电子支付。OK， 咁呢个就证明咗，即系好似证明咗就系话慢慢佢会用网上银行啊、流动支付咁样，冇咗佢，咁我仲要你柜员嚟做咩咧？系嘛？咁所以咧，仲有啊，如果一啲 service 真系要嘅话咧，甚至乎银行会做一啲外包，即系我哋嘅 outsourcing 出去，你帮我做啦。只要唔涉及啲核心嘅，例如话咩咧，已经开始做紧噶啦。啲银行嘅一啲销售队伍，例如话卖保险、信用啊、信用卡嗰啲咁样，你会见到如果一啲银行职员做嗰啲咧，如果佢冲得唔好嘅话咧，佢有少少咧系唔愿做，因为觉得喂我嚟呢度做嗰阵时系做 teller 咁啊，或者做银行咁啊，你做无端逼我去卖保险啫，你见到佢都唔系好愿意。但系如果我一个专业团队嘅话，我受聘呢份工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我系一个 sales 嚟嘅。冇问题啊，咁所以嚟紧会消失，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咁第三个行业咧就系咩冇嘅咧，就系、司机啦。其实头三个都不出乎我意料啊，因为其实司机啊，其实咧响101啦吓，美国公路101，直谷嘅101，咁啊101好紧要啊，101系贯穿咗成个直谷嘅一条公路，已经见到啲 Google 嘅。我冇幸运地见到佢啦吓，咁啲无人车，亦都或者自己呢啲车咧，亦都自己可以自己停响三环市嘅大街喺度，咁自己拍过，自己成，即系做跟晒所有嘢，亦都唔会再用到噶啦。咁而 Audi 啊、Toyota 啊、Benz 啊、Mercedes 嗰啲咧，都已经即系开发咗佢啦。即系你除咗 Google 之外，当然啦 ，Tesla 啊啲咁样。即系啲咁先进嘅地方，一定即系先进嘅厂，一定会做呢啲嘅。咁而其实其实好多我所识嘅 Tesla 车主咧，静鸡鸡都装咗嗰个无人驾驶嘅。OK， 有，因为即系系可以装噶，即系香港政府唔批啫，但系佢哋静鸡鸡都有嘅。OK， 起码一个啊，唔好话多啦。咁所以咧，司机会冇呢个行业。都唔出奇㗎，因为你其实司机都几贵。香港而家请个司机呢都要起码万五蚊㗎啦。最少最少最少。 咁其实好多时就算唔系司机嘅话，你谂下，当我又话我开会咁计，我已经好攰啦。咁我作为一个辅助系唔错嘅，例如话我自己揸车，例如话我想睇下个 email， 咁我交翻俾个电脑揸嘅话，其实唔会太差嘅效果。OK， 其实甚至乎话你问我嘅话，我觉得人工智能电脑揸车嘅话，佢嘅安全性系比人类更高的。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人系有，一嚟会瞌眼瞓啊，亦都会有个人嘅脾气啊，或者嗰、那个驾驶个不良嘅驾驶习惯啊，会有呢啲咁嘅影响嘛。反而电脑就 absolute 嘅 ，OK， 佢碰到 predict 到前面有物体嘅话，佢就会减慢车，系相对绝对嘅。好简单，有两个例子。可疑嘅港岛即系可疑线地铁系冇人驾驶噶啦。所谓无人驾驶啦，其实可能都有人 mon 住。咁另外呢就飞机，其实飞机已经晨早系无人驾驶㗎喇。所以我有一次佢只个人只不过系到现场嗰时帮手望一望。因为有一次呢喺南京降落嗰时呢系完全系盲降㗎。完全系乜都睇唔到㗎。因为根本人哋已经系用咗导航好耐㗎喇。因为用肉眼或者靠人嘅话，其实好多嘅我有时睇一啲National Geographic 啊啲咁咧，有啲讲飞机灾难嘅，我几中意睇嘅，我真系自己吓自己，成日搭飞机咁，但又真系又要睇啲咁嘢。咁佢都讲嘅，根本好多时我见到嗰啲错误咧，都系人为嘅错误为主。咁所以咧，你谂谂啦，肯定我几可肯定，机械人系比一个真人司机系安全得多。咁另外第四咧就叫装配车间工人，咁唔使讲啦。OK， 呢个我。晨早我想就算而家点知生意人或者以前嘅生意好啲，我都有见识过一啲机械人做嘢嗰种嘅干净利落，自动又唔会同你牢骚又剩。咁富士康咁真係唔使讲添啦，请咗百万大军机械人大军。咁其实佢只要嗰样嘢係重复性冇咩特别要求嘅话即系冇唔系特别系有要求，应该话冇乜系特别，我讲特别要求，即系话要转弯抹角系次次唔同嘅话，咁其实一啲我做咗百万次都系同一个动作嘅话，咁系一定系用机械人啦。包括 OK， 我成日讲我个深圳嗰个 friend 做厂嗰、那个，佢亦都会买一啲千零万嘅机。千零万咧，对佢嚟讲少数嘅，但系佢起码原本系由20个师傅做嘅嘢，变为两个师傅做，而呢两个师傅佢要俾五保一金嗰啲咁嘢，咁而家唔需要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做呢两个装配重复性嘅嘢咧，所以头先我讲水喉匠系唔会取代噶，因为水喉匠啊，逢系装修啊呢啲咧，好难揾一个即系叫咩啊？即系总之嗰样嘢你唔系重复又重复去做，而每次又唔同。咁你话好似条水管，我呢度转唔转落去，转几多，全部都系靠现场睇咗，顺藤摸瓜望到先做到嘅。除非第日有啲科技，另外一种科技取代嘅咧，以我睇唔到。呢啲装修嘅会，即系蓝领将会抬头。呢、这个同我好多年前听某啲人讲，有边个讲过呢、这个系有一样。咁另外啦，呢、这个就比较特别啲嘅有线电视安装工人，因为呢个咧就香港比较少啲啊。咁其实呢个咧就已经冇咗噶啦。咁我相信呢个文章出嗰阵时都有翻一两年日子噶啦。因为其实而家全部一条电线搞咁晒，一个 set-top box。叫 set box 啦，其实即系一个 Android box 咁样，里边就已经系睇晒任何嘢啦。已经大家我谂，即系香港即系先仲要用呢啲咩 Now 啊，有线嘅机顶盒啫。但其实如果可以大家 compromise 到嘅话，好似 Netflix 咁样啫嘛，根本佢唔需要装盒，佢只要即系你有条电有条 network 线就可以睇到噶啦。而 Netflix 俾你 download 嘅话，佢就俾你一个 device download 咯，如果 check 到你有第二个 device 都有咁嘅 content 嘅话，就唔俾你 download 噶啦。咁其实呢咪解决咗防范嗰、那个啲 content 流出去咯。 OK， 咁呢个因为佢嗰个 apps 啦，系有个 encryption， 即系叫加密，即系锁住咗嘅。你啲 file 出咗系乜都睇唔到，即系个唔系一个 MP4 嚟嘅。OK， 咁所以话有线安装功能冇必然。咁但系呢个对我哋香港嚟讲比较少啲嘅，因为任何一个 device 你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跟住啦，就系油站嘅管理或者工作人员。其实而家已经接近冇噶啦，我响欧洲或者美国揸车咧，就已经好少，已经系唔会有人嚟帮你入油噶啦。OK， 一定系要你自己搞掂噶啦。唯一要做嘅就系俾钱。咁如果 payment 嗰度咧，美国系再盛行啲，因为我张卡有问题啫。咁如果我一张本地卡嘅话咧，我就唔会再有呢个问题噶啦，我就直接可以响上高碌卡俾钱噶啦，因为我试过好多次 auto machine 咧，我用都唔得嘅，但我人为嘅，即系有个人喺度企喺度帮我碌卡嗰啲就 OK 喎，咁啊，即系用嗰啲唔得喎。咁另外啦，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就话，嚟紧嘅石油会越少，而再生能源包括乜嘢咧？电啦，电啦，有 generate by 风力啊，呢好多唔同嘅电啦。咁美国更加见得多添啦，内华达有几内华达州，即系Las Vegas 啊啲咁咧，我见到好多嘅一啲包括系风场阵啦，又或者系太阳能阵啦，又或者系热能阵啦，我见到好多呢啲咁嘅，或者热能塔啦，将好多反射镜射去集中去一个嘅点度，然之后产生热能，制造蒸汽，然之后推动涡轮发生电力，咁呢啲我见到好多，咁将会。更加会少，唔需要呢啲咩？你喺屋企已经自己入到，我唔需要再去某啲地方。除非你话啊，而家你佢见到 supercharge 咁样，Tesla supercharge 根本都唔需要有人喺度，搵张卡 book 咗落去，咁已经帮你扣钱。你入几多，你差几多咪俾几多咯。OK， 咁所以呢个行业将会冇噶啦。咁另外咧就经纪同中介人啊，呢、这个真系可圈可点。经纪好多人谂啦，就系股票，其实系噶啦，股票行已经冇得做噶啦，因为其实呢啲已经全部可以系电脑判噶啦，呢、这个唔使讲噶啦。另外一个反而我想讲嘅咩咧，好奇怪地咧，有一个行业唔知点解都硬系呢种呢啲人咧死而不僵嘅，即系僵而不死嘅，就系地产经纪。其实我真系唔明点解仲要用佢哋咧，我觉得冇乜必要啦。我要嘅只不过系一个交时嘅人，同埋陪你去睇屋嘅人啫嘛。OK。其实嗰个可以大大地 drop 低嗰个交易费用，因为其实所有嘅呢啲咁 IT 咧系可以系帮到手嘅，而地产系更加系可以添，我话俾你知，反而有咗地产，有部分地产咧会推高个楼价添，因为其实明明嗱呢、这个啱啱我响美国有朋友同我讲，佢话有啲扑街地。中介点咧？明明嗰层楼系100万美金买到嘅，咁佢就同佢讲，有人已经出咗百二万啦，你买唔买？收尾原来发觉根本就冇人抢紧嘅，佢就要造成咁嘅气氛，令到你要抢嗰间屋。咁所以呢啲咁嘅中介咧，根本我觉得就甚至可有可无。以香港为例啊，1%，即系一层1000万嘅楼，你要俾10万蚊佢，双面收，即系佢收20万。即系我又问嗰句，你做过啲乜嘢？OK， 你除咗攞条锁匙带上去睇之外，你做过啲乜嘢呢？我睇唔到。咁当然啦，因为呢个系受到佢哋行内自己保护，咁就变咗令到你新嘅入唔到行，咁就做唔到一啲电子化嘢咯。咁呢个迟啲都冇运行噶啦。OK， 第八个就系呢个时装模特儿，职业模特儿。咁我觉得呢个我有少少质疑嘅。佢就话文章就写就话，因为咧未来咧有啲科技都会令到你咧，人可以变到高拉长。瘦咁，另外美容效果会令到你好好啦。佢用个观点咁样，即系美容效果令到你根本就同个职业模特儿冇分别。我仲心用你啫，同埋身材咁好咯。咁啊，呢个有所保留嘅，因为始终咧模特儿有佢自己个 character， 会带动到一个产品嘅嘅气质啊，或者咁样，我会将佢成为一个 idol。我细个都试过噶，我嗰阵时买啲衫咧。我见到有一次见到某啲明星着嗰啲衫，我会跟住佢买噶。咁模特儿其实都同模同明星差唔多噶啦。咁另外咧就系话第九样啦， 各种工业样品小商品嘅制造者，即係做 dummy， 即係做一啲 sample 嘅会冇啦。点解呢？由于 3D 打印。以前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呢，做一啲卖楼嗰啲模型呢，讲緊係好贵嘅，几十万甚至乎几成百万过百万都有嘅。如果再大啲嘅 project， 几百万都有嘅。咁因为嗰陣时嗰啲呢就要逐块逐块做出嚟嘅。但係而家唔係㗎啦，係可以成个模咁印 ,module 咁印出嚟 ,3D 打印出嚟，然之后上个色之后呢就已经成为一个立体嘅制造制成品㗎啦。咁而我都见过，几年前我见过啲人呢，喺做一啲 product 之前呢都会做一个 3D 嘅模型仔出嚟，缩细版嘅。结果效果好好，个客睇完之后好开心，好鍾意。即係见到一间咁有心去做一件咁嘅嘢，等个客可以攞住嚟开会呀，你咁样，喂，那个人威啲啦。咁所以呢，做以前做啲 dummy 啲呢将会冇得做㗎啦。呢个係令我大家。好啦，第十样啦，最恐怖嗰样嘢就係将会冇咗实体店。其实呢都唔使㗎啦。因为呢个已经系可能呢篇文章有啲年纪啦，咁一两年啦，咁其实已经会，我点分析呢，大陆已经系接近佢所讲㗎啦，已经系剩返极少极少数嘅，即系苟延残存嘅一啲食肆，食肆冇取代啦，但系呢就一啲卖嘢嘅呢执都系执。所以呢我见到好多时呢啲商场呢里面系冇呢个这个人行㗎啦。咁而好多人呢去嗰啲实体店呢只不过係睇咗款，然之后呢就上网买。不过咁喎，我最近呢睇咗有个报道呢，最近啊呢两日其实话亚马逊呢 ,Amazon 呢将会有一个专利申请个技术呢，就令到你唔可以喺现场格价去咩买，去网上买。这个我真係我唔知佢呢个技术或者个专利系乜嘢啦，咁我都要研究下，之后有机会同大家讲下。咁讲返呢个啦，实体店香港，不过呢我就觉得香港有啲唔同。你唔发觉嘅咩？到目前为止大家去淘宝又好买到，因为可能我哋买唔到，好似买唔到 eBay 同 Amazon 系咪呢，因为我好少，真系好少，我好少直接自己去网购。如果有嘅话喺个YouTube 留言啦。系香港都仲唔係好流行，香港都真係可能心急都仲係鍾意落去买鍾意攞。咁而美国都仲 ok， 咁因为我啲朋友呢好似买一个手机壳咁啦，佢都会喺手机将佢喺网络买㗎啦，都唔会现场买，因为啲款亦都唔多。咁而佢因为美国都大啦，咁同埋 Amazon 出咗个计划系咩呢，系一年99蚊任送去边度都送 ,ok， 买就包送。咁但係呢你觉得好似蚀咗本呢，因为美国啲运费好贵㗎嘛。但係点解 Amazon 都要做呢，咁佢已经系成为全球第三有钱嘅人啦。点解可以咁呢，因为呢佢咁做呢个好处嘅就係会有一班忠，即係会更加忠诚度会更加巩固咗佢。第二就係话有好多人其实冇用嘅。ok， 可能讲下咁样俾咗。好似我啲朋友咁样 ,Costco 咁样成百蚊买一个会员。但系好多时其实佢一年买咗三四次嘢嘅啫，其实系蚀嘅。但系算啦，好多人都觉得100蚊唔系嘢，美国人买照买啫。而亦都会因为 Octo 自动扣数咁啊，过咗扣咗算啦，唔好搞咁多啦。都讲翻少少啦，美国 Costco 佢净系收呢啲咁嘅会员咧，就已经系有10亿美金收入。而产品咧，佢有个上限嘅，就 mark up 唔会超过18%嘅。咁所以佢赚少啲唔紧要㗎，佢有呢、這个。嗱佢可想而知一个生意模式有千变万化。即係我都冇諗过可以靠一个咁嘅制度係赚到钱。反而呢好似 Best Buy 啊啲咁呢居民啊，即係嚟緊将会執笠啊，呢间我买个嘢呢间咁嘅电子嘅。因为好多人已经係上网买㗎喇。咁你諗下呢、這个呢唔使讲咁多啦，好似睇下阿里巴巴又或者京东嗰啲咁样啦，佢哋已经占咗全华人嘅即係排行榜，已经超越咗李嘉诚。有啲超王健林超越咗啦，马云唔知超越未，不过大家再睇返我啱啱有啲资料啊，唔好话冇准备啊，我之前我有㗎啦，等我一阵啊，反正今日都过时㗎啦，照等我一阵啦，係咪 ?ok， 有表啦。 咁呢个世界嘅就唔系嘅，哎呀冇咗嗰个中华地区，大中华地区第一位王健林，第二位马云。OK， 唔使讲啦，王健林系边个呢？万达主席。咁第二位马云啦，马云阿里巴巴啦，蚂蚁阿里巴巴同蚂蚁金服啦。第三就系王慧系顺丰嘅，劲咧。第四位就李嘉诚，第五位李兆基，第六位马化腾。OK， 第七位丁磊，即系呢个易网嘅。第八位就咩中庆后家族，咁就哇哈哈嘅。第九位就宝能实业呢、这个姚先生吓。另外有第九位就系阿郑家纯，两个第九位。咁你谂下啦。即系可想而知，实体店喺全球嚟讲咧，即系会越嚟越真系我睇唔到有咩未来。咁所以关键我系我咁喺个 logistic 嗰度咧，我另外几睇好物流业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这个，因为你始终件嘢要熟运送咧，见到阿王慧呢、这个顺丰嘅可以上到第三位大中华区，可想而知佢嗰、那个即系。都 growth 得好快，因为其实我都讲过，唔知有冇讲过，王慧当年十几年前，我真系好惭愧，我系睇住佢发迹嘅，佢喺我楼公司楼下，我就见到孭住个袋 ，OK， 有阵时佢接我啲件，但系而家人哋已经系讲紧系有1860亿人民币嘅身家噶啦，咁我而仲系喺度要搞紧生意嘅，咁你可想而知，即系做人嘅嘢啊。时与运亦都食唔食到个势啦，吓咁亦都讲翻个人嘅毅力啊、努力啊、准唔准啊啲咁样。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咁啊嗱，都再提提大家啦。咁啊嚟紧咧，可能我都话会有啲变动。无论响制作，即系我自己一个好，或者可能拉埋阿 Johnny Fox 都好啦，或者甚至乎可能会唞一阵、唞一排先再继续，因为都我自己工作上都好忙碌。OK， 虽然我话我唔使翻工啫，但其实我自己我成日屋企都系好多嘢要思考，同埋要即系我都话好有机会去可能会去第二度发展，咁所以都可能要好多准备功夫要做嘅。咁我喺呢度再三多谢啦，咁啊今日即系一路支持嘅人啦，咁另外就多谢 Alex 啦，咁帮我好辛苦地剪片啦，有阵时吓。要尤其是佢要帮我听完之后帮我剪返佢啦，咁啊做好多后台后面就再啦，多谢大肥啦提供个平台，咁我希望呢次呢、这个唔系告别啦，咁啊下个礼拜如果见到啊见唔到嘅话呢可能要等一排㗎啦，好冇，咁啊唔敢讲下个礼拜见啦，咁啊继续 subscribe， 点都好继续支持星期二得到，好冇，咁啊大家咁啊再见，拜拜。